第一一二天，一人的福乐。阿莱路亚，凡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，喜爱他诫命的人真是有福。他的子孙在世上必要强盛，一人的后代必要受到赞颂。他家中必有权势财产，他的仁义必存留永远。他富有仁爱，慈悲而又公道，像光明在暗处，像一人照耀。乐善好施的人必蒙受祝福，他以正义处理自己的事物，因为他永远不会失足走颤，一人必要受到永远的纪念。噩耗的凶信不会使他惊慌，因为他仰赖上主，心智坚强。直到看见他的仇敌蒙羞，他的心智坚强，无惧无忧。他散财而周济贫苦的人，他的仁义必会万世留存，他的头角高举必受光荣。罪人见到必要愤恨满腔，咬自己的牙齿，焦灼难挡。恶人们的希望终必丧亡。